再回来去磨难。 可我有心无力。

人呢。哎呀，听你这一骂，心里头舒服。你这是变着法的表扬我。我做的还很不够。 哎，你又去哪儿了？ 哦，听说在外面得光荣，我不放心。 哎，等等，等等。 Thank you.